听众朋友，主持人红云、晨曦、傅成立给您拜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。 今天是年初二，听众朋友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了。我们午间半小时的编辑和主持人也想跟您一块儿欢乐欢乐。 对，我们想为您举办一个小型的联欢会，还要跟您一起做个小游戏，您要是胜了能够得到一份纪念品。 今天啊，我们的编辑和主持人要分成两个队赛一赛，轮流给您出节目。您呢在收音机旁做个裁判，评评哪个队的节目好。您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给您认为优胜的队寄一份纪念品。 对，请听众朋友做裁判。 哎，听众朋友，您说我们这两个队可怎么分呢？ 哎，我说啊，今天按男女分队。 哎，太好了，男编辑跟傅成立一队，女编辑啊和我们一队。对， 阵线分明啊。好，下面请编辑上场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我把我们女队的阵容给您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汪永晨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。 这位是任杰。 听众朋友，给您拜年。 这位是胡华。 听众朋友您好。 这几位呢，听众朋友您大概都挺熟悉的了。这儿还有一位叫盛涛，是我们的积极听众。 你们好，我是盛涛，我在联大文化学院上学，今天我可是给女队助威的。 谢谢谢谢。 哎，我也请来一位助威的啊。听众朋友，您猜是谁呀？ 马彪，积极的听众马彪。 对， 能给男子汉助威，我非常高兴。 能邀请马彪和我一起主持男队，我也很高兴。 哎，你们男队也该报报家门了。 好，男子汉们自报家门。 黄维群、 崔永元、杜四坤、 任晓东、 王峰、 肖航、 周时丹。 哎，我们两个队每队出一个小节目，今天是春节，我提议所有的节目都要带春字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 行， 赞成。 哎，那我说啊，你们得先出个题目，这题目就得带个春字。 对。 哎，我说呀，咱们每队先给听众朋友送一副春联怎么样？ 送春联。 春联。 嗯，带春字，题目是你们出的，春联也是你们先送吧。 呵，你们男队可真滑啊。我们先送就先送。 哎，慢着慢着啊，这对联里头得带个春字啊。还有这对联既然是代表午间半小时送的，那得带上午间半小时这几个字。 对对对， 这难度还挺大的啊。 别急红云，我来送这幅。 好，我们这幅对联就由盛涛来送，他是我们这个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。 好， 上联是啊，春色无边，春光难买，早上一刻钟也不贪睡。 嗯，不错。 下联是呢，学山有路，学海能航，午间半小时莫忘收听。 好，这里边啊又有春字儿，还有午间半小时。 哎，男子汉们该你们了啊。 我们说了午间半小时，你们的对联得镶上一个主持人的名字。 怎么样？ 哎，这有什么难的，我来对。 好， 我们的对联啊就由萧航来对。哎，萧航是我们队里最小的队员。 我这副对联是藏头阁，你们注意听上下联的头一个字。 注意啊， 上联是红卧青山春雨后。下联是云铺绿树小风前。 好，红卧青山春雨后， 有个春字。 云铺绿树小风前。哎，这对联里头镶的是红云。 对， 怎么样，难不难我们吧？ 哎，你们先别美啊，这回我们出一个上联，由你们对下联。 行啊，你们就出吧，咱们绝不含糊。 不含糊， 是。 红云，这回你出，你是咱们队里年龄最大的。 行， 傅成立 啊， 你来跟红云队，你是咱们队里年龄最大的。 好， 好，傅成立，你听我的上联啊。 嗯。 四海五湖，请三杯美酒，同庆八七年 六谷飘香，九州增彩。 等会儿，等会儿。 没春字。 你这个是数字俩是吧？ 嗯， 哎，可是红云，你这里边可没有春字啊。 就 对啊， 谁说我这上联里头啊，虽然没有春这个字儿，可这意思里呢带春呢，说的是改革的87年我们国家满园春色。 对了， 嗯，好，就算你有春意。 算有吧。 那么听我的下联啊，不但数字要跟你对上，还有春字有春意。千帆百舸成万丈春潮，且看十亿人双舞龙凤，一览江天。 哦，哎，你们别哄啊，好不好？得听众朋友来评。 嗯，咱们让听众朋友琢磨琢磨谁好啊。咱们先请听众朋友听一段圆舞曲《春之声》。 好。 男子汉们，刚才女队放了《春之声》， 咱们让听众听点什么呢？ 我有个提议，啊，咱们请听众朋友听一首歌，也歌名也沾春，是一首童声合唱，叫《春游》。 好，哎， 春游。 对。 春天是美好的， 真像是一首最美的歌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对春天都很赞美。哎，红云、晨曦，咱们两个队赛赛春字诗怎么样？ 怎么赛啊？ 嗯，咱们都说古诗，每句呀、都得有春字。 那他们可说不过咱们。我呀、来电台的路上就把这春字诗准备好了。 好啊。 哎，马彪，你有多少春字诗啊？ 像春花一样吧，千朵万朵。 哎，不算多。那你就先摘出三朵来吧。不过啊，我可是有个要求啊，头一句第一个字儿带春， 哎， 第二句第二个字儿带春， 哎， 第三句呀， 第三句第三个字带春， 对 不对？对 了， 这有点太刁难人了吧？这那容易，听着啊，春来便是桃花水，第一个字；一春常是雨和风，第二个字怎么样？昨日春风原上路，怎么样？ 啊，还行 啊！我得考考你们了啊，这三句诗作者都是谁？ 哎，我来说第一句啊，第一句是引自唐代王维的《桃源行》。 我知道。第二句是出自宋朝陆游的《斗叶黄》。 第三句是唐朝徐宁的诗，怎么样？ 哎，算你们对了吧。 哎，下边该你们说了啊。我也提个要求，你们要说两句春字在中间，两句春字在末尾的诗。 两句在中间， 哎， 两句在末尾啊。 哎，听清楚。 那呀，你们也 难 不倒我们。听着，莫怨春归早， 一句。 游子寻春半出城， 这是 两句， 春字在中 间， 两句啊。 桃红又是一年春， 可以。 一片飞花剪却春， 好。 怎么样？ 他该考咱们出处了啊！ 我们倒是不考你们出处，我们用诗出题，你们用诗来回答。 好，那你就出题吧。 春从何处来？ 春风摇荡自东来。 春归何处？ 春在千门万户中。 嘿，考不住他们。 是的，你们呀、别考我们了。 对，别考 我说你们呀、考考听众吧。 这样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做个小游戏怎么样？请您把纸笔准备好，我们说一首古诗，您呢猜猜作者是谁。猜对了呀，我们要给您寄一件纪念品。 这首诗啊，由我们来说。 对， 听众朋友请记好啊。春水初生乳燕飞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春色满园花胜锦，春到人间万物鲜。 啊，傅成立，我听你这首诗可不是一个作者写的。 嗨，我把四位古人的名句集在一块儿，这叫集句。这四位作者分属唐元明清四个朝代，请听众朋友猜一猜，这四个句子分别出自哪一首诗，诗的作者是谁。 就是说啊，请听众朋友写出诗名和作者姓名。 对了， 那你得把诗再念一遍，听众朋友好记下来啊。 我说呀，待会儿再念诗，先让没准备好纸和笔的听众再准备一下。 那这功夫咱们干什么呢？ 哎，红云、傅成立，你们可在元旦联欢会上给我们听众许过愿，说要给听众朋友唱支歌，对不对？ 有这事儿吗？ 我看现在你们该还愿了吧。 哎，不行啊，现在我和傅成立各领一个队，我们怎么能合唱啊？ 就是啊。 哎，那行，那你们就一人唱一个怎么样？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人呢只适合唱二重唱，而且得跟红云一块唱，还不能独唱。 那你们总得还愿啊。 这样吧，红云为主，我和我们男队来配合，好不好？ 那这个节目得算我们队的，一会儿啊你还得再出一个。 行。哎，红云，你说这回你唱什么吧。 哎呦，咱们唱什么呀？就那十字街头那个电影插曲叫什么 来？百花香， 那个带春吧。 对对对 对 对， 就是春天里。 百花香，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 可暖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。 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朝夕都要忙。 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 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。 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。 贫穷不是从天降，身体就连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 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遇见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，不用伤，人生好比上战场，身体健，气力壮，努力来干一场。身体健，气力壮，大家努力干一场。 哎，我们队的节目出完了，该你们了。 哎，这合唱歌曲怎么就变成你们队了？ 别赖账啊，这是刚才说好的呀。 就是嘛。 我说出一个就出一个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 对， 男子汉 说个笑话吧。对对对，说个笑话。 我看这笑话可以得带春字儿。 哎，注意带春字儿。 行啊， 好。春节 带春字儿。 中国有吃饺子的习俗，我就讲个吃饺子的笑话。 好。 有一个人呢，他太太特别笨，干什么活都不会，还不承认自己不行。有一回，她丈夫到人家吃饭回来。对太太说，人家请我吃饺子，他太太做的饺子皮儿馅儿火候都好，真好吃。这位太太接过话说，包饺子谁不会啊，明天把那位先生请来，我也让你们瞧瞧。第二天约好了客人，这位太太买了二斤面，二斤肉，二斤菜，二斤盐，动手就做。客人夫妇来了，由先生陪着说话。一会儿啊，这位太太从厨房里端出三个一尺多长的大饺子，摆在桌子上说，你们吃吧。这位太太的先生一看就愣了，说，啊，天哪。太太忙回答，不能添了，一人就一个。先生气得用手指着太太的鼻子说，哎，你呀。太太回答说，我呀用不着你们管，我有一个在厨房里正煮着呢。 刚才傅成立讲了个笑话，下面我也再讲个笑话，不过我讲完了你们队也得出一个。 那当然了。 哎，胡华，等萧航讲完了你接着讲一个。 行。 我讲这个笑话发生在春节前西安的一个农贸市场。眼下开放搞活，有不少外国人来中国，短不了呢到农贸市场上买点东西什么的。外国人不懂中国话，所以呢用英语问价钱。大家都知道这个 how much 是英语多少钱的意思，外国人老这么说呢，老农也就懂了。有一回啊，一个外国人买东西伸出七个手指，老农伸十个，外国人扭身就要走，老农急了，一把抓着他说，我说伙计，包年串，越年串越燃，你说 how much？ 小航，你说的这现象我也见过，这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出现的新气象。我也去过这个农贸市场，正巧也看见外国人来买东西，各个摊的那个老农都争着就是叫外国人，大家都知道那个陕西人把我吧叫饿，所以他老农就喊啊，哈喽哈喽卖饿的，哈喽哈喽卖饿的。 笑话讲完了，听众朋友的纸笔大概早就准备好了，我把刚才的题目再念一遍。那四句古诗是这样的：春水初生乳燕飞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，春色满园花胜景，春到人间万物鲜。 春水初生乳燕飞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， 春色满园花胜锦，春到人间万物鲜。听众朋友，请您写出这四句话出自哪四首诗，诗的作者是谁。下面我们再说四首新诗，也请听众朋友写出诗名和作者姓名。 对，您写好答案以后，请在3天之内，也就是在20号以前寄给我们，我们以邮戳为准。答对的前100名，我们要发给纪念品。 好，现在我们来朗诵新诗。 哎，四首新诗必须也带春字，每个队2首，看谁朗诵的好。 嗯， 行。各位，现在开始啊！ 哎，听众朋友，您可听好了，这可是题目啊，请您回答这四首诗的名称和作者。 我先朗诵一首啊。春，匆匆地走了，留下几片绿叶，几朵红花。秋，迟迟地走了，留下累累的果实，沉甸甸的谷粒儿。战士们复原走了，留下一片安宁的边疆。我把这首诗献给保卫和平的战士们。 好，小汪，你代表咱们队朗诵一首。 好，我朗诵一首台湾诗人写的诗，献给海峡那边的听众朋友。风跑得直喘气，向大家报告好消息，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。花朵站在枝头上，看不见春天，就踮起脚尖急着找春天在哪里，春天在哪里。花不知道自己就是春天。 嗯，又该咱们了啊，这回咱们男队一块朗诵一首。哎， 好， 这就算是5间半小时的男同志献给听众朋友的。春天是百花的花粉，春天是甜美的诗韵，春天是蜜蜂，小小的天使，飞来飞去，多么殷勤。春天是百花的花粉，春天是甜美的诗韵，春天是蜜蜂，小小的天使，飞来飞去，多么殷勤。 下面该我们女队朗诵了。我们几个女同胞分开朗诵，效果准比他们的好。 没错， 那可不一定啊， 就是， 来试试，你听着吧。 朋友，是春天了，驱散忧愁，开去泪水，向着太阳欢笑。 虽然还没有花的洪流冲毁冬的镣铐，奔泻着酩酊的芬芳泛滥在平原山坳， 虽然还没有鸟的歌谱飞溅起万千银珠，四散在雾蒙蒙的拂晓，滚动在黄昏的林荫道， 但等着吧，一旦惊雷起，乌云便仓皇而逃，那最美最好的梦啊，许会在一夜间辉煌的来到。 是还有寒意，还有霜逝的烦恼。 如果你侧耳听，五老峰上狂风还在呼啸，站立的山谷啊，仿佛是一起呼号。 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，如吹不灭的火苗， 使天地温暖，连云儿也不再塌飘。 有人让我们说，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，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镣铐。 怎么样？ 听众朋友， 可以吧？ 四首新诗朗诵完了，您要是有兴趣，请您在3天之内，也就是在20号之前，写出4首古诗和4首新诗的诗名和作者。我们以邮戳为准，答对的前100名，我们要发给您一件纪念品。正确的答案呢，我们要在正月初10，也就是2月26号的5间半小时节目里播出。 哎，下面我们接着为听众出节目吧。 好， 咱们还是以春为题， 我们请听众朋友听段京剧。 哪一出啊？有春字没有？ 哎，我们这儿有一段京剧是《春草闯堂》，有春字儿。 薛公子他本是小东床与小姐的姻缘，配在花堂老相爷千头万绪草悬赏，早安地来中状元郎。今日的公子把花看上，路见不平凡人上，我小姐本宝心难忘，小春草芳名传公堂，公子仗义领家将孤独做是情长，只要你动一动想一想，不能在老城墙管教你摘要乌纱脱去要空靠着土地，马上流光不下场过。你说完不多将人听素恩天，你要心里逼 他们放了一段春草闯堂，咱们怎么办呢？ 我说啊，咱们自己唱一段京剧准镇他们。 是吧？唱京剧。 哎，你们话已经出口了，不唱也得唱。 对， 没关系，咱们多上几个人一块唱，听我点啊。萧航、王峰、黄维群、任晓东，咱们五个一块唱一段空城计。 哎， 怎么样？ 这你们可没春字啊。 那我们这段戏啊，它不是跟这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张春孝学的，对不对？ 名字里有春还算呢？ 不算啊，不算我们就不唱。本来我们这就是空城计嘛。 哎，不行不行 不行，不行，你得罚你们。 哎，马彪，你看 啊， 你拉着我们一起挨罚。 这事儿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主意是我出的，不是吗？这罚我顶着。下面 行啊， 下面唱着歌怎么样？俺门前有一棵葡萄树，俺嫩那嫩绿的刚发芽，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、现在上来干什么？ 哎，你唱的这个没春字儿啊？ 就 是、 是， 我这不是春节唱的吗？ 有春没有？ 听众朋友，您给评评，他们这个春到底算不算数啊？ 当然算数了，我就是听众。俊涛，你也是听众，你说算不算数？ 这怎么说呀，我看你们老实点，还是出个节目吧。 好，下面我们请听众朋友听一支乐曲，曲名呢当然带春字了，不过要让你们女队来猜。 对， 行。 我已经猜着了，这是《春光圆舞曲》。 对，《春光圆舞曲》，听众朋友，请您和我们一起跳吧，让我们一起欢度这春节的美好时光。 Thank you.